Hello? What's up? What's up? Yeah. Hello? Bye bye. Bye bye. 欢 迎大家收听。 做咩啫 ？What's up channel？ 好，记得都系 follow 我哋 IG 同埋 subscribe 我哋 YouTube channel。 系啦， 我系杨怡， 要提自己每一次都要讲。 系 follow 我哋 IG， 我系阿牛， 我系 YY。 Yeah， 好啦，大家都听紧我哋嘅 podcast， 应该系 我哋嘅 podcast 系广东话嘅 podcast。 你我睇下你 keep 住呢个通可以 keep 到几耐？ 可能 呢个系声沙嘅车虫。 哎呀呀呀！ 靓坤嘅车虫， 靓坤再沙啲啊！ 咁啊， 你哋班友咁 系喺呢个广东话嘅 podcast 里边咧， 系点啊？ 我哋就笑谈广东话系咪要？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我唔知道大家听 podcast 咧，即系有冇即系听其他都有嘅，应该有啲人 有好多人听好多嘅。 之前就好多系台湾。 点解你越讲越靓坤咁？你可唔可以咧吓？系啊 嘅 podcast 啊，咁就系啲国语嘅。咁而我哋咧就打正旗号咁，成日话系广东话 podcast。 但我哋从来冇探讨过广东话呢啲嘢。 系啦，今日 我哋只系讲广东话 podcast， 只系用广东话嚟讲啲嘢你听。 就应该唔系英文 嘅，因为我哋并唔识英文。 系啦， 国语都唔 系 好好。 系 系啦， 咪惊听唔明啊？要冇字幕啊？而家咁样。 出字幕， 所以我哋叫广东话 podcast。 系啦，曾经有啲台湾朋友成日想我哋用普通话讲嘅，即系 其实我哋系喺度讲， 但 问题 有 广东 广东话未讲得好啊， 大闹广昌隆， 哇，好难写，将大闹广昌变成国语。 好啦，咁咧 大闹广昌隆 ，I am like 系啦，咁但系问题系，你仲要成句又中要解释，有啲系唔可以用 啲字唔一样， 系啊，你好难解释。 咩叫大闹咧？即系屌佢咁啊？系咪？ 唔可以咁讲， 系咪？大骂 大闹，即系有少少好似系乱咁喺度吠咁啊嘛。 乱咁快狗吠啊嘛，大闹 即系喺度胡乱捣乱咁咯， 系啊，捣乱 系啊， 可能系咁样解释咯。 好，总之我今集系想探讨翻，点我哋发现咧有一啲用字啲词语咧，可能我哋其实都唔 系 好老啫，讲真，即系未去到话五六 岁，系 未去到五六十岁， 系 咪？ 系系。 但系啊，有啲字有啲词语，我哋知道点解，或者我哋有阵时讲嘅都会用嘅。其实依家可能廿几岁嘅人已经唔知道我哋讲紧咩啦， 即系做咩，即系都冇人知系咩意思。 可能十唔讲十几岁，廿几岁人都唔知道你讲乜。 唔系，我记得好似我哋有时讲嘢，有一个听众定唔知有啲人都留言过，佢成你哋成日讲个咩咩系咩意思啊咁嗰啲嘅。 唔系，我 净 系记得个 Hi TV search 咯，但系嗰个解释咗啦。 嗰、 那 个系一个 嗰、 那 个太偏啊 ，sorry， 唔系一个话常用。 其实 好似漏肺，有人问过你，其实系咩嚟噶？有一个零零后噶。 系啊， 话听我哋，跟住话好好笑， 多谢佢。 有啲嘢好似 唔 好知，因为太后生 漏肺。其实 你解释啊，有佢好似人问过嘅，真系 我冇解释过啊，好似冇 噶，冇噶，你 解 释 下 解释。 其实 我哋可以坐喺度听。 其实系咁嘅，漏肺呢个字好似得我同 Y Y 差唔多时间发现啊。 唔系应该话你几时开始喺边度知道？ 其实我第一次听到漏肺呢个字，其实。应该是周海光的。 其实我好像是吴君如。 我是周海光。 可能都是那个节目是不 是？不是，我不是看节目的。是因为周海光现在没人知道是周海光。突然之间。 连这个都要解释。 他是一个电影的编剧啦，都之前有做过电台啊。 哇哇打到你。 是啦，后期啦、啊、都是啦，比较多泛数一些不同的媒体可能见到他的。咁呢他之前好像我记得是我唔记得系个电台讲，但系我睇到佢 Facebook 嗰度写咧，就佢阿嫲定佢阿婆咧，就成日形容一啲后生唔知道做咩啊，发紧梦啊 ，hea hea 下。 而家你讲 hea hea 下啦，系咪啊 ？hea 咯喺度， 即系就话佢，唔好成日喺度闹闹废废啦咁样。 系咯，就用呢个字， 即系成日攞嚟话佢嘅，即系话佢好似，唉、哎，都唔知道你做乜，又唔系得啲， 即系做乜咁卵懒， 即系或者唔知道做紧啲咩工啊，好似一事无成啊，做紧咩啊？你究竟吓？ 咁、啊、我哋三个而家都可能系咁 嘅，都浪费噶。 系啊，佢嘅意思就系呢个长辈就会成日都话，我系成日话浪费啊，咁 即 系 好似冇建设嘅感觉。 系啦，唔知道做乜咯。 咁就我哋会咁样讲， 系 好浪费。 咁于是系我就唉，啲、哎、人真系好浪费，攞出嚟用咁样。 但系虽然咧，我喺识佢哋之前咧，系唔知道 流费呢个字嘅， 但系变成流费。 但系佢一听流费呢个字，我就知咩意思 咯， 系点解？ 你会意会到，但系 大约 系啦，系啊。但系咧有时咧，好似我问翻，哇，你解释下咩叫流费啊？跟住就哇，我谂下先，点样讲出嚟俾你听 咧？正如我嗰日咧，其实点解我会话想讲呢个题目咧？系因为嗰日我喺公司，我公司系一个好大嘅 office 嚟，好多人嘅。咁我就听到远处有一个。佢都五六十岁嘅啦，应该嗰个男同事咧就好认真咁问一个后生啲嘅同事，就话其实咧咩系爽歪歪， 爽歪歪哦，系而家新咗一啲 潮 语。 其实我有另一个后生嘅同事， 佢 即系佢条靓啦吓，应该 歪歪你好爽，所以叫爽歪歪。 即系佢唔关事，咩？佢好认真。其实嗰个同事成日讲啦，我唔知佢讲咩。 仲有咩 YYDS 啊嗰啲啊？啲大陆有时啲 爽歪歪，系啦。我觉得好似唔系香港一啲字译过嚟，即系 国语 系啊， 大陆嘅一啲 或者台湾咯。 其实你唔好考究佢边度嚟，你净系讲咩？点解 感觉开心，即好似系做啲嘢，可能有，例如你食到啲好好食嘅，哇，真 系 好正啊，爽歪歪咁，系咪 咁 意思啊？ 就 系 咁。咁但系嗰个年长啲同事就好认真咁询问， 咩嚟噶？ 其实系点解咧？我想知好耐。嗰个同事即系佢有个年轻嘅靓啦，佢条靓啦吓，就成日讲呢个字，所以佢都吓，即系咩啊咁啊？ 咁但系你前文后理应该估到啲噶， 系咪啊？ 唔住，有啲人真系估唔到。 咁你有冇人解释俾佢听啊？ 有，佢问，我听到佢哋嘅对答啦，就系唔系我 解 释佢噶嘛？嗰个同事话唔系，即系佢觉得好正，好开心咁咯，形容啫嘛。 跟住听完之后觉得吓咁咋？系咪咁嘅意思？ 认真吓。哎呀，我都我大概估到嘅，但唔知系唔系嘛。 即系佢想知道真正嗰个意思。 即系佢惊惊错啊！ 系佢好想好认真咁知道。 因为其实而家都唔系净系。即系可能你职场上啊，总会一路都充斥住就系一啲年老嘅同事、年长嘅，一啲就后生嘅。有阵时可能双方一啲讲嘢嘅 terms 或者一啲字都唔知讲乜， 可能就唔知讲一啲字系咩 意 思。 唔知佢 意 系啊，其实都唔知。其实唔好话依家，可能我以前廿几岁啱啱做嘢时，我都唔知佢哋讲乜噶。 嗯， 系啊，有啲 terms 都唔知佢吓咩啊。 咁你会唔会求真定还是由佢讲？ 我会自己暗地里 search 咯， 有啲会问嘅。 即系咩啊？你讲咁啊？点解你成日讲呢个字？ 呢下即系点解啊？咁啊？ 可能嗰阵时 咁佢哋会解释嘅，系啦。 诶，系咪咁咯？ 即 系 咁啊？ 吓， 我以前会问咯，系啦。咁好啦，我咧就揾咗一啲 系 呢个图，可能好多人喺 IG 度见过噶啦。系广东话，其实广东话嘅字咧，我成日都觉得广东话就真系好难学嘅。如果我假设一个鬼佬啦，系咪鬼佬可能一个词语已经得噶啦嘛？ 系啊。 咁但系喺广东话嚟讲，一个字 唔同嘅， 其实系摆喺唔同嘅时候配唔同嘅字系唔同嘅嘢，但 系 个字本身都系呢个字。 但 系 佢唔明 嘅 可能 系啊，佢即系点啊 ？Why？ 系啊， 唔系得咁嘅咁嘅啫咩？唔系啊，佢咁样配就系另一个意思，完全唔同。咁我揾到一个咧，系一个水字。 系。 以下咧系一个问答题啊，一齐答嘅。OK， 除咗我之外。所有个呢个答案嘅后面嗰个字都系水字嚟嘅， 系 首先有钱叫咩？ 搭水 系啦， 话抢答佢一分， 一分系跟住之后咯，睇下先，俾 tips 系咩啊 ？tips 鱼 俾 tips 俾 tips， 你几时会问俾 tips 啊？只古迷语俾 tips 嚟啊？嗰啲叫咩？ 提水。 系啊， 系喎，谂紧食饭嗰啲贴士啊， 我咪讲话古迷语咯， 系我都估系 放水 食饭嗰啲， 或者放水 提 水， 即系提示你咁啦。 去个海外叫咩啊？ 叫我知咸水， 咸水 系 浸过 咸 水，系啦，浸过咸水。借钱咧？ 借钱叫做 问人借钱，借 水泼 水， 唔系类似嘅一个。 冇住，唔好讲住啊！即系唔好讲住。 我唔讲住， 借钱咪叫做 问人借钱， 系叫做 嗱。头先你嗰个泼水，我讲少少先。泼水系意思你俾钱人， 系 就咁俾啫， 就叫泼水。 俾钱叫泼水， 但系问人借钱系咩咧？ 死啦！有呢个脑 水啊？ 唔系cap 水你有意思正讲系啦， 问人借钱 系啊，喂借钱嚟洗下， 度住啲水 嚟， 度水 ，OK， 度俾你，我要同过你， 即系好似谂，即系要拎出嚟咁样， 系啦 ，OK， 佣金， 佣金咪佣 回水啊， 唔系 回水 收佣金即系咩啊？咩水 cap 水咯， 唔系。 佣 呢个有个字嘅，系啦，有个动作嘅， 叫做 系啦， 扑街， 好似喺嘴唇边， 系、哎、啊，我听到嘅时候知，但系讲出嚟就唔识啊嘛，系咪、 啊？喂，咁你要？啲佣金通常 抽水， 系啊，冇 系、啊、 要抽噶嘛， 系啊，佢从中抽，抽取一啲利润叫抽水， 冇错。OK， 跟住好咯，睇下先，我望下。 但抽水有太多意思啦，而家 系你可以飞奶都得，飞奶都可以抽水。 或者系你有一啲嘢而家讲紧，大家抽水即系抽， 人讲你就讲、 啊，或者嗰样嘢好 hit 你又攞嚟讲， 所以你忘记咗呢个意思。 所以睇下你点样搞个鬼咗个水字点解？唉、哎，扑街！ 佢以为钱 ，water， 钱咯、 啊， 但系又唔一定系。 Aqua， OK， 又嚟咯，好中意嗰样嘢叫咩？ 咩水啊？ 系啊，依然都系水啊，继续。 好中意嗰样嘢。 系啊，哇！做咩吞口水啊你？ 吞口水喎、啊， 系水。 唔系，好中意嗰样嘢。 你谂到？ 我谂唔到啊！我听到 中意嗰样， 可能有一堆。我假设有十个公仔，得一个你中意嘅啫。嗰、那个叫咩？十个公仔里面得一个你中意嘅啫，嗰个系你嘅咩水啊？ 心水， 冇错。 妖咁正经， 好正经咩？你都谂唔到啦，但系 你有十只马，得一只马买嘅啫，心水。 咁我咁嗰个太阳啦，系咪先？你条命叫咩？ 我条命叫命水咯， 系 命水。 失踪咧？ 失踪叫做 嗰个人失咗踪。咩水？ 潜水， 潜水。 你咁样讲咧，你失踪好似 唔 系 失踪，我以为系俾人绑架咗失踪啊，系嗰个人原来唔认 咧，冇咗个影咁样嗰啲， 俾人呃钱， 俾人呃钱， 佢呃咗我钱系咩水？ 头先成日讲个 cap 水啊， 好在我哋唔怕 dead air 嘅啫，我哋唔系903， 佢已经第三次讲 cap 水啦， 系啊，讲几次， 仲未中， 佢 cap 水用几个 term 先 系 意思系咪先？ 冇错， 俾人呃钱， 呃钱叫 佢呃我钱啊，可以解为嘟嘟嘟我水啊，佢 嘟嘟我嘟嘟嘟， 但抽水都得噶， 唔得，嘟嘟我 呃嘅话唔可以系抽 ，OK， 哎 系啦。系每一题都，唉死仆街，仆街 用锦囊，撇除两个粗锦 囊， 系我答咯， 嘟我水， 嘟嘟 呃我钱， 呃你钱叫做坤水咯， 冇错 ，OK， 好正经嘅，因为太正经啦。 打风咧， 睇水啦， 睇水，睇下先，我仲有咩未讲？筹钱， 筹钱叫做咩？搭 筹期嗰啲， 唔系水咧，总之系水。 即系好多人一齐拎啲钱出嚟， 系啦，嗰啲叫咩？ 就叫 叫人，我哋快啲去搵人筹钱啦！我哋快啲去咩水啦？ 嗰类 水 错，我以为掠水， 唔系啱。 头先我想讲坤水，坤呢个就谂好多人 坤系呃嘅， 而家都唔 系 好知道。 系佢坤我啊，即系佢呃我咁解。 呢个离奇嗰阵先讲。 系啊，你家阵系咪坤我啊？要咁样讲啊？佢家用家阵嘅系咪先？好啦，净系对啲嘢一知半解，叫咩水？开始系三个字噶啦，嘟嘟水。 一知半解， 即系啲嘢识啲唔识啲， 抽唔水嗰啲。 唔系， 嗰个系黄淑妍汤。 嗰个系唔系？ 知啲唔知啲啊？ 系啦，三个字嘟嘟水， 嘟水能量水。 三个嘟嘟水啊！屌咩？嘟 嘟 嘟 水 系啊！对啲嘢知半解，知啲唔知啲，唔系识晒，识一半啫， 半桶水。 冇错。哇！你又话好，以为好正添，点佢全部都答唔到？ 咁正经嘅， 系 咯， 正 经 啊，系啊，呢啲太正经， 正经啊，全部都系咁过一个，而家估紧啊嘛，睇下先，快啲离开呢度叫咩水？ 山水， 终于答到一个，系一啲假嘅新闻叫咩？ 假 新闻 嘅新闻， 嗰啲新闻都系嘟水嘅啫，假嘅， 吹水 咩啊？咪头先噏咗咯， 假嘅新闻 系啊，煲水啊， 啊煲水新闻，哇呢、這个真系好旧啊， 呢、這个好旧、啊， 而家 成日 煲水新闻，啲人成日话假嗰啲， 煲水新 闻，我而家有人帮下明明 嗰啲 听众， 即系明星中意咗边个，嘿嗰啲煲水新闻嚟嘅啫， 哇冇人咁讲噶啦而家， 啲煲水新闻嚟嘅啫， 赚咗好多钱叫咩水？呢排赚咗好多啊，嘟嘟嘟水四个字。赚咗好多钱， 水涨船高就唔得噶。 唔系 咩咩赚 咗好多 钱， 哇！呢排真系嘟嘟嘟水啦， 即系猪笼入水啦， 系啦，冇、 okay, 错， 好正经呢啲字都系。 咁请问有咩字唔正经啊？ 以为有为佢以为有啲粗口字， 系啊， 冇嘅。咁你因为讲呢度嘛，少啲减少呢样嘢， 减少 呢样嘢少咗， 少咗 budget。而家budget冇钱啦，咁叫咩水？ 就叫做 少咗缩水， 系我屌 缩水冇嘢，缩水啦冇啦，系啦，跟住仲有睇下先，就嚟完嗰啲叫咩？呢个 job 就嚟尾水， 尾水 系啊，呢个 job 就嚟完噶啦，系啦。其实可能我哋而家讲咧，有好多人都唔知 道，应该唔会咁讲， 系啊， 咁讲就嚟完咯。 但其实我哋就会听到就知咯， 噶啦，完噶啦， 系我 哋听 到就会知佢意思。但系而家冇人， 唔 会特登廿几岁嘅人应该唔会用呢啲字咯。 唔系，我觉得佢哋咧而家形容嗰啲嘢咧，好似回归回归咗基本。即系头先你好似话，而家最尾呢个水尾嚟噶，佢唔会讲到就我哋而家最后啦，咁就算啦， 就嚟完啦， 即系系啦，冇特别话我呢个字系点解嘅，所以我觉得系好奇特嘅呢个文化，即系呢个系一个广东话文化啦。即系头先你讲嗰啲，譬如话啊。好漏费啊！咁我就咩漏费？佢真系想讲我咩咧？佢讲我漏定费咧？ 咁但我都可能佢哋会谂，我哋而家讲嘅你都唔知我讲咩啦。 系啊， 我调翻转。 头先我查咗嗰个爽歪歪啦，其实系源于台湾台语个歪歪咧，系一个台语嚟嘅，即系好似个啊字嗰、那个，啲、人就以为系 A B C D 嗰个歪啦，其实就唔系嘅。而同埋通常系形容咧，系见到啲女嘅。 哦， 系、啦。 啲女就爽歪歪， 系啦，冇错，形容嗰啲感官爽歪歪嘅，系啦， 反而我想讲咧，我谂唔知道大家有冇听睇啦，即系嗰阵时嗰个低俗喜剧咧，咁佢里边都系讲好多关于即系广东话嘅嘢嘅，同埋佢哋讲啲大陆人讲嘅一啲即系可能有啲粗口啊或者咩嘅文化啦，啲讲咁佢最。即系大家记得嘅可能就系佢话事海琪咧，佢话啲竹星妹真系好乸细，即系喺做嘢嘅时候阿泽就咁讲嘛。 系会唔会啲人唔知咩系竹星妹啊？ 系可能竹星妹都唔知噶。 系啊， 其 实 因为佢竹星妹咧，佢应该有讲法嘅。 鱼蛋妹我知嘅， 呢个仲够， 呢个仲 因 为 睇过金鸡就知啦嘛。 系啊， 金 鸡会 咁 金 鸡对于而家人都好耐噶啦， 系啦，都冇睇嘅后生。 大家可以睇翻嘅。 咁。咁竹星妹就系嗰啲泛指嗰啲 A B C 啦，即系喺外国读过书，但系佢系中国人嚟嘅，咁先 系 叫 外国成长嘅， 即系浸过咸水嗰啲啦。 即系我哋而家会讲嗰啲系啦，咁 A B C， 咁跟住佢咪话，哎，你做嘢真系好乸细，跟住嗰个薛凯琪咧就。即刻去投诉佢，话佢系性骚扰。咁啊，杨千嬅就去调查啦。跟住佢就话：你系咪讲嗰啲啊？吓，我话佢乸西啫。诶，你又讲啦咁讲。咁其实佢哋系究竟知唔知乸西系咩咧？咁乸西系咩？乸西佢就以为系另一样嘢，系咪？ 佢以为系可以讲奶西嘛？ 系啦，即系佢以为系一啲性嘅一啲。字句去 系一个动作， 系啦。但其实佢系想讲乸西，咁 佢乸西，几时叫佢乸西啊？ 你又讲啦，先生，你唔好再讲啦。 先生，我哋录紧音噶，我而家录紧音， 系啊，我哋都录紧音。 我觉得即系其实佢乸西，你会点样解释啊？ 做嘢好求其咯， 系啊，即系事事淡淡， 渣咯， 诶，又唔同喎。 咦，嗱，有你 我意思系佢做嘢好，即系嗱，我譬如乸仔系即系嗰个意思系前面奶西嘅前面啦，奶西嘅前面，明唔明啊？ 奶西前要乸仔， 我都乸仔， 即系佢做嘢好求其嘅， 呕心系前面。 总之乸西系求其，唔认真是但， 即系嗰样嘢好求求其，好草率咯，系咪 啊？ 都系真系好是但咁样咯，就叫乸西。 系啊， 乸仔我 系另一 样 嘢， 我会形容为佢污糟。 我意思是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很求其，因为有哪吒的人都是因为他很求其不注重。 他有哪吒有哪吒。 那是他们不注重的不同。佢哪吒，佢可以哪吒，但可以做嘢，唔系哪西。 佢 人嘅个人卫生哪吒啫。 嗰个系安全食物卫生安全。 即系啦，即系佢啲口水都系喷啊，好哪吒，但佢可以做嘢，系细心嘅。 洗头啊，咁哪吒。 即系污糟咁舐啡。 我都 又嚟啦，舐啡。 舐啡都系，你讲舐啡同奶西，哎呀唔系，舐啡同哪吒系咪一样？ 我差唔多。 系。 又唔同喎，觉得。 嘛。 舐啡系 唔摄衫。 哪吒咧系刻意嘅，好刻意咁样嘅，即系佢真系系啦， 就停咗而家。 唔系，因为我想谂下 有咩分别 啊？ 嗱，我会咁讲嘅， 嗱啊嗱一扎咧，真系好污糟。例如佢，譬如食完嘢又唔洗手啊，周围摸啊，咁好嗱一扎。 屙完屎仲要抿， 系啦，即系佢去完厕所出嚟又唔 嗱一扎系动词会唔会啊？跟住舐啡系形容词啊， 舐啡可能其实佢唔系有呢啲话咩？ 佢未去到诶嗱一扎咁唔干，佢可能少少喺睇佢好舐啡嘅，啲水滴到周围都系。 O K， 佢先系粗心， 系啦嗰下， 但系佢唔系唔干净， 但系嗱一扎系真系嗱一扎， 系啦嗱一扎真系污糟。真系污糟， 有突然之间讲下就好多字标出嚟。 系啦，咁啊，头先嗰个喇西即系嗰套戏讲开呢件事啦，咁佢就误会咗另一个意思，系一啲性嘅意思啦。咁跟住我 因 为 佢系竹星妹嘛， 真 系 好喇西。 咁竹星话仲有一个咧，就系头先类似都有类似讲系叫做屙过噶。 哦，系啦， 形容一啲人好屙过。你通常会点样形容？ 屙过佢真系 嗱，我发现咧，如果你用屙过呢个字咧，你会用喺男人身上先，话妖佢屙过噶， 但 系唔会话女人嘅。 唔系，但系呢个字解释嘅时候话啲女人嘅， 唔系嗰个例句 形容 嚟。 但系咧，你会话男人屙过嘅。 其实因为可能系呢个特质系女人会有，但男人居然都有嘅时候，就要话佢啦。 系啦，即系你觉得女人梗系白嘅啦，系咪先？但系你男人白，你就会觉得好似唔应该噶嘛， 系 咪就会话佢嘛？ 你 叫 屙 过 系啊， 我误会咗系白嘅意思啊。 嘅屙过系，总之嗰个人决定唔到嘢，之余有好多要求，搞好耐都未定到，三心两意系屙过。 都系 好多要求啊，总之不停咁提出。我 觉得我 想咁，但系又唔可以点点点点咯。 即系佢自己讲晒啦，你咁都又要咁，又话唔得咁样嘢， 系好多要求。 我觉得佢系支支助助，即系两 支助助系咩嚟啊？又嚟。 支支助助啊！你唔好话，你唔好支支助系咩啊？咁 支歪识过鱼吧？ 对啊，你一家好衰人 真系。觉得佢喺度 咁屙过系咪基掰啊？ 唔系又唔一定点 讲咧？ 唔系咯， 唔识讲，太深啦，佢越讲越深添。 唔系，只系以我觉得唔使话咁深嘅，只系以你嘅认知，我觉得。 我 觉 得 屙过 就我 会话 男人嘅，即系譬如嗰个人咧，佢明明系一个男人，应该好决策性嘅嘛。即系佢问你一啲嘢，你就哦系咁一。咁啦，但唔系我问佢，喂，你觉得点样？佢话可能系一，但系我觉得系二，但系你觉得系三啊？咁样嗰啲， 定系有四咧？ 跟住佢就点啊？我个又拣呢样拣 嗰 样，应该 真系决定唔到咯。 系啊，即系一阵，即系明明女人先会咁噶嘛。 我 会胆 拖埋决定唔到，之余仲好捻多要求想提出， 系即系有少少烦交嘅。 系啦， 咁我就会形容佢为我个，但可能 因 为 如果佢 决 定唔到嘅话，我可会叫佢立落。 立落都难写，系。 唔系立落，只系佢好慢，好决定，即系佢可以决 定 到， 唔 系佢可以决定到，但 系 好耐。 但 系 咧， 但系 Ogo 系直情决定唔到， 即系提出 同埋立落 要求， 佢嘅手脚都系立落咁。 系啊，即 系 佢好慢手慢脚。 即系佢出街咧，好立落噶，成日都。 即系你啦。 唔撚係嘅咁樣咯， 即 係 啦， 唔撚係啊， 唔係嘅，咁歪歪決定到嘅。 唔係，即係我覺得立落就係你唔起動嘅，成日都可能搞好耐唔知做乜咪摸㗎，有陣時寫 嗱咪摸又係咩嚟咧？ 咪摸咪即係立落咯，即係搞嚟搞嗱，我認為咪摸同立落咧有少少差距 嘅， 少少少少就係我覺得咪摸咧係，譬如你做一樣嘢搞好耐搞嚟搞去都係嗰個位就咪咪摸摸啦。 O、okay. K， 即系一路都系卡住喺80，去唔到100。 系，但系立落系拖长啊。 系 ，O K， 系咪拖长嗰件事？ 嗰个系唔决定啊，永远都去唔到100。 我今日听紧嘅人都觉得，即系点啊？ 你哋而家系咪 O 过紧？ 而家我哋系立落紧，拖紧。 唔系，我觉得 O 过一定要胆拖埋，仲有好多要求提出。 系啊，烦交咯。 系啊，仲要支针针喺。 但系而家其实好少咁讲 O 过，即系你唔觉吗？你形容嗰阵，你唔会婆妈就算噶啦。 或者好卵烦佢咁。 你唔觉得好冇深度咁咩？ 我会讲嗰个人好卵系， 好卵烦啊！ 我真系烦，烦交。我而家讲烦交，好烦交嚟嘅。 唔知自己想点？ 其实点解会交咧？而家谂谂，好多嘢都系用交嘅。你觉得？ 戇交、烦交。 其实系咪因为歪音嚟？ 可能系费事嗰个交字， 但系其实都好差啊！呢个字 交咯， 交咯， 系啊！ 啲人话好交啊，佢真系咁嘅， 系 咪真系好交啊？都 系，其实系，又或者嗰啲系整容嘅，真系好胶嘅。 哇，佢块面真系胶， 一个胶人。 咁除咗头先即系形容嗰啲人咧，仲话一啲人嘅名啊，点讲啊？例如茂里啦，点样形容人嘅名？即系啲茂里真系马鬼烦。 或者俾嗰班牟利咯。你知咩牟利啊？即系点样讲？解释 我觉得牟利一定系其实系有啲贬义嘅，啱唔啱讲首先？ 即系贬义， 即系你唔会、 okay. 如果你 赞嗰人就唔会。 首先佢一定系唔中意嗰堆人先啦， 系 贬义啊， 系 有啲 嗰班牟利咯。 我会觉得因为譬如阿茂咁啦，即系因为你唔知道佢系边个。 求 其一个名，系啦，谋利咪即系嗰班我唔识系边个嘅人， 咁谋利咁系贬 一 条 友 咯。你觉得好似系一个， 我觉得有啲贬义嘅，其实听 都系嘅。即系但嗱，我觉得谋利啦、蛋散啦， 都系一样。 嗱，蛋散我又唔知点解会，即系我知道 系 咩嚟， 谋利一样。 但系你唔知点解会咁样叫噶？ 蛋散我梗系觉得系闹佢嘅时候，嗰条蛋散啊， 系啊， 即系其实同谋利一样咯。 系咪蛋散 有啲 贬义 嘅？一打就散啊！ 系啊， 即 系 好废， 即 系 好 废 咯。 我觉得蛋散系废人，即系嗰条废物。 但 系 蛋散几好食噶， 同埋黐牙， 好甜咯。 系啊， 佢 嗱，我觉得咧，茂利蛋散啱啱我仲谂到一个系，而家都好少人讲，但系以前都好中意讲咧，木嘴话木嘴仲耐。粉肠噶， 我有人讲嘅， 即系嗰条粉肠啊， 哇，好旧啊！ 但系咧，好少人讲噶啦，都系粉肠，即系嗰条油咯。 你话咩啊？食嗰啲啊？咁啊，一阵间 我谂仲衰肠粉。 喂，而家真系唔明噶，可能 咩粉肠啫？咩大肠？ 我有 阵 时会讲嘅，然之后我 friend 话好旧，我真系，你睇下嗰条木契。 其实呢条木嘴咧，系咪嗰个 木 面咧？木 嘴系周润发嗰套以前嘅剧嘅，好耐噶啦。 咁系咪 叫木嘴辉啊 嘛？即系个样冇表情。 唔系，佢个朵叫。木嘴肺， 唔知木契同木嘴有咩分别啊？ 唔知啊，总之我 呢个太耐啦。 木契呢个字我喺周星驰嗰学翻嚟。 呢条木契 系条木契， 系 我念诗即系俾乜差嘅反应咁。 我谂都系嗰条，其实可唔可以叫扑街咧？如果而家啲人你点解释俾佢听？ 傻 仔， 傻哇好， 卵样咯， 卵样系粗俗啲啦，傻仔就真系揩子啦。 哇，好旧， 系我谂而家都冇人讲揩噶啦。 其实我觉得你解释 Kai 啊 ，Kai 咪真系傻仔咯 ，Kai 一定噶，唔系嗰个 Kind，K I N D， 但 系 有人咁写噶， 系 K A I 咪 咪个 木嘴 傻仔咯， 又想讲翻嗰啲字形呢个词系咪？ 如果你话 Kai 系佢有啲戇鳩鳩，我都咁讲啦， 系咯，戇居咯。 戇居就正式斯文啲嚟讲， 斯文啲 啊，写得出嚟嘅， 写 傻仔咯。 但系你戇鳩就系英文。 但系 Kai 有阵时又唔系一个名词，佢可以系一个形容词。 佢真 系 好 Kai 嘅。 系啊， 即系点讲？其实 Kai 系点嚟，我都唔知 道。Kai 我中学嗰阵时 啊，我都系、 啊、中学啊， 小学、中学。 你会形容啲班上面有某一啲人就帮佢 Kai Kai 地嘅， 即系佢啲嘟嘟地咯，咁样。 即系都系戇鳩鳩。 呆子咯，顿 下 顿 下，或者啲好。 呆子嘅， 唔知我都， 我都唔 形容男仔多啲啊嘛。 唔系，我谂有观众会解释噶啦。 有 啊，我知你叫咩 Kai 子啊。 我哋系非专业噶，我哋只系讨论呢一啲字。 我哋并唔系 Ben Sir， 系啊， 又嚟， 系啦， 阿炸咁啊。阿泽头先有冇 讲？即系如果你专业嘅人揾翻 Ben Sir 啊，唔好讲咗啦。阿泽 咁呢堆都系形容啲人嘅，头先即系嗰啲咩茂利、炳强咯， 系啊，即系叫 炳强系阿芝我听翻嚟， 系啊， 炳强就会醒咗啦，即系嗰啲茂炳咯。 你一笑炳茂炳系咩？ 茂炳系茂利嗰一堆嗰条村嘅， 阿茂同阿炳啊嘛，嗰条村。 唔系因为咧，我知啦，隔月炳丁茂 系咪阿龙啲一百个故事都讲嘅？ 冇错， 隔月炳丁茂咧都系形容啲，譬如路人甲、路人乙， 冇错，都系唔知佢乜水 嘅。以前细个读书嘅时候咧，老师就会话咩嗰啲即系路人乙咧，就唔知用咗几多钱买一支笔嗰啲 文字体， 系啦，咁咧佢就会因为嗰个人系唔知咩名，佢求其安个名俾佢，即系当 A B C D 啫，咁就有呢啲名。可能咧佢就讲一啲不知名嘅人，就用呢啲茂啊、强啊， 系啦，但茂你仲衰啲可能，因为你唔系人嚟噶啦嘛， 好低， 即系可能佢姓李咁，求其叫李咁咯， 系啊， 咁我觉得我写咗一个叫做 咩啊？讲完 嫁娘，我想讲炸娘讲错啦，即系你好做嫁娘啊咁嗰啲。 好难噶，呢个我觉得嫁娘 听过啦。 嫁娘呢个字咧，你以前好多古惑仔片嘅时候，你好清楚咩叫？你做嫁娘啊，你好清楚咩系嫁娘？ 我唔知古惑仔原来系讲呢个嘅。 唔系，即系好多人，譬如打交，即系嗰啲电影里面 雨残片嗰阵时候可能 都有噶。 系啊， 冇做嫁娘啊嘛。 嫁娘你会点样？ 你 写 出嚟咪和事佬咯。 而家系写 出嚟 啊！ 唔系依家，依家边人做嫁娘嘅啫？依家你有事发生，一系拍片，一系走嘅啫嘛。 边人去介入嘅啫，冇人介入啦。 应该话而家介入嗰冇人介入咗呢件，所以 冇人敢做嫁娘。 咩？一系走，一系拍片， 就冇一个咁嘅字去形容添，即系呢个失传添。 系啊，你咪做嫁娘啊？ 系我谂都可能系啩，做嫁娘即系帮佢做中间人咯。 唔系 介入呢件事， 都唔一定嘅，即系你够胆。咁样做咯， 够胆应该够，总之够胆叉只脚入嚟啦， 系啦系啦， 就为之嫁娘， 唔系揽佢啊咁， 唔系一定系和事佬嘅，其实 通常系你系咪揽佢去做嫁娘咁咯， 有嫁娼 即系同我斗过咁咯，有啲 嫁娼系咩嚟啊？ 嫁娼咪 就系嫁娘 会嫁娼， 嫁娼系一个名词嚟啫， 嫁娼而家都冇乜人讲， 即系武器有冇嫁娼 咯 ？Tour 有冇嫁娼？冇嫁娼，冇错噶， 唔系即系好似以前食嘢咧，即系有冇嫁娼咁样，但系而家谂冇乜人咁讲，系 即系睇下系工具咯， 好似啲阿婶咁啊讲嫁娼，即系好似如果你听到有个同事咁样讲嘅，系啊，有冇冇嫁娼？ 嫁娼 系因为而家好直接啊，真系 有冇 刀啊？ 系 有冇差？ 唔系，如果讲架餐，可能或者系做嘢嗰啲人，佢如果有冇架餐啊，做嘢即系可能有啲工具啊。 你譬如影相嘅，你有冇架餐可以摄影机啊嘛？你有冇架餐录音？你可以系咪啊嘛？ 即系佢咁讲咯。 身为一个汽车维修员嘅士巴拿好正常。 系咯， 呢个维修系架餐， 冇错。 咁仲有一个咧，头先阿牛咧提及，即系有个。提供咗系 full fit 嘅，呢个真系令人哋，我谂应该听嘅人都会话 咩 full fit 啊？ 你点样用啊？不如你成句讲一讲俾人听。你讲 到你咁巴闭，睇下你有咩 full fit。 系啊，咩嚟嘅咧 ？full fit 系咩？ 睇下你有啲咩劲嘢咯，可唔可以咁讲？有咩招数？有咩招式系劲？ 我会系你咩料到咯？我会咁谂。 都系，即系你有咩招式花神啊？ 又嚟系咩花神啊？麦花神 系啦， 料到都系啦， 大家都有去过。 一定 花神而家都好少人讲咩？都 花神球场。 即系睇下你有啲咩。 但我觉得花神咧， 把炮又另一个字 花样系，我觉得花神好似你有几款嘢， 系啦， 可以俾佢拣，睇下咩花神攞嚟出嚟，攞出嚟睇下。 但 系 full fit 系 full fit 系有啲斗嘅，即系我而家出刀你咁可以出，你出咩啊？咁样 绝招咁样， 所以你有咩有少少，可能系粤语残片嗰度飙出嚟，我怀疑， 可能系 我怀疑。 头先讲讲讲咗个靶炮出嚟， 系咩咩靶炮？ 靶炮 有咩咁靶炮？ 即系有咩咁劲啦？ 即 系 有冇大炮咯？系咪？ 可能系 又有咩咁犀利啊？你 即系飞机大炮， 即系睇你攞啲咩出嚟，睇过 一样嘅就痛苦啲，我觉得 都系。 不过你讲明咗系支炮啫。 我唔攞枪咯， 枪 枪枪， 你嚟抢枪 系 屌， 仲有一个啊，头先都讲出嚟打工嘅， 我讲咩啊？ 系叫 Orbit 啦，跟住又二就话 咩啊？ 咩 嚟噶？ 唔系先系估咩噶？ 我闪唔出 Orbit 啦， 佢联想咗系诶健康 Orbit 啦， 健康关注组 Orbit 啦，仲大镬过我闪唔出，系啊， 同士多嘅来源一样啦， 同士多嘅。喺生理上嚟讲，你好睇医生， 系好危险噶啦，你嗰笔粒，所以佢系其实笔粒系 blood， B L O O D。 其实呢啲英文嘅谐音咧系好旧，真系 好 旧。 因为以前嘅人咧，我哋以前系英治时期嘅时候，好多鬼佬啦，咁佢哋一啲唔识英文嘅香港人咧，就听啲译音嚟就讲咗英文字咁啦。咁 blood。就是屙拔粒啦， 系捐拔粒啦。如果你 系 捐 系啦，如果你要捐拔粒嘅话， 即系个士巴拿都系噶，咪 屙 拔 粒即系话大镬啦呢件事，哇好大镬，屙血， 喂你屙血梗系大镬啦， 屙血仲见屙屎唔出喎，真系，咁你真系哇好大好大件事啦，咁屙拔粒啦， 够啦，好明， 屙拔粒啦，屙拔粒啦， 呢啲系离奇年代， 呢啲唔系 神探离奇， 听周润发讲， 都系嗰啲咁嘅。英文译过去嘅中文 译音咯，以前比较多咯。其实好多嘅好多嘢都系译音嚟噶嘛。 系啊，呢啲词语就好比而家啲潮语咁咯。 即系 toes 咪多士咁样啫。 系啊， 系啦， 或者士多系 store。 系啦，系士多系 store 咯。 巴士都系噶 ，bus 都好似 系啦。 居民好似系好多呢啲 都差唔多，因为你佢哋讲英文唔识啊嘛。 系。 咁但系呢啲而家真系冇人讲。你问喺 Orbit 啦，已经 唔会讲噶， 唔会 好样。相当超旧，即系譬如你话你做紧一啲嘢，啲有啲嘢突然间错咗，或者哎呀，我笔甩啦，我笔甩啦， 唔系你只会扑街啊，喂，错咗， 系啊，而家所有嘅粗口变晒扑街， 跟住系好冇意义， 因为扑街连电视都播出街，所以冇事。 系，同埋好似适用广泛应用于任何， 但太广泛其实可以收窄少少。 你觉得冇乜特别咯？ 系，同埋有啲嘢都，譬如机格都冇人讲啊。 我真系 机格噶， 机格你点样译啊？ 点样译？ 即系点咩叫机格？ 如果嗰句系有冇咁多机格啊？ 即系你唔好嘈啦，收声啦咁。 但系机咁即系同吱吱哇哇一样喎， 吱吱哇哇系啊， 系啊。 嗱呢个系台湾嘅用语嚟， 你 有讲 系 叽叽格格啦。 你个吱吱哇哇个 Y 咪爽哇哇个 Y 咯。 叽叽格格， 你唔好咁多叽格啦，即系你唔好咁多意见啦。 好嘈啦， 系啦，你唔好再叽叽格格啦吓，系你唔好再讲咁多嘢， 系 咪？你嗱你咁样又唔同 嘅，系 啦， 并唔系一个动作嚟， 系啦。两样啦，头先讲下机格同机格格， 但通常都是形容 同阿 芝 阿珠差不多。 系 阿 芝阿珠就摩洛哥， 食晒多。 阿芝阿珠都是烦，冇嘈，都是讲啦，收声嗰啲咯。阿芝阿珠 系啊，系佢好嘈咯。 但系你而家好少好咁样话人，就算嗰条好 土啊，你咁讲嘅时候，人哋会觉得你 好似我哋以前 可能九五未去到， 好多人可能想叫我哋唔好阿芝阿珠。 九十年代 可以唔听嘅啫， 你只咁嚟听阿芝阿珠，我帮唔到你。 咁如果而家阿芝阿珠，你会点样话咧？即系唔好用呢个说话。 你唔好咁捻都系讲啊， 嗱又系咯，又系变咗又 系，系咪？你而家都系咁讲噶？ 其实而家啲人都可能 讲嘢好。 好贫乏， 用字好贫乏， 即系好似鬼佬 咁多花神， 唔系唔系啊，即系好似 fit 唔到大家， 系好似鬼佬讲粗口得个 fuck 嗰啲冇 啊 shit 咩 motherfucker 咁嘅 冇啦 ，s dick 系，我有一次记得咧，以前咧，因为我个表妹即系佢系即系喺外国嗰度生活啦， 竹升妹。 浸个咸水， 即系佢咧就系香港出世，但系去咗外国生活到大个啦。咁咧佢识讲广东话，亦都识听，但系就唔识写。咁有阵时候我哋有一次咧就话，哇，其实鬼佬咧，咁佢都知道香港嘅粗口啦，当然。 系。 咁我其实鬼佬啲粗口都好少，嗰啲闹人哋咁样扑街咁嚟嚟去去都系 fuck。系啦，跟住佢就话有嘅的咁咯，即系嗰时讲俾我听，嗰时好细个，唔系好识的系咩啦，佢就有嘅的 head 咯咁样样，我吓咁就仲有冇多啲？ 可能剩翻系卵样啊， 或者龟系咧，其实的 head 系龟头咁样，即系 除咁光嗰张图。 系啦，如果你喺香港就卵样啦，咁但系我哋有好多个字噶嘛。你睇你净系咁 先已经有阿茂啊， 系啊，咁你鬼佬就系得 fuck shit。 你头先讲嗰下都阿茂啊、炳强啊、茂里啊、蛋散，全部都系唔同军同类型嘅人， 即系高矮肥瘦都有啊，系咪啊？拎成堆嗰啲俾你拣啊， 活灵活现。 系啊，你但系佢就系得嗰几个，跟住我就话吓咁少嘅，你嗰啲粗口咁噶咋？即系最终极咧，可唔可以攞个出嚟啊？就系咁，系啦， 即系咁， 就系咁咋？ 就系咁， 我哋出啦，即系我哋出啲牌咁出，跟住大地嚟，跟最后系咪先 ？Uno 结 系啦，佢攞个大地出嚟就系地，或者个 fuck 咁咯，系 啊， 就冇乜咯。 同埋咧，有某程度上系依家，譬如电视冇人睇啦，然后节目嗰啲人又唔会讲呢啲字啦， 咁 系咪啲片嘅人就唔讲呢啲字啦？ 以前嗰啲港产片好多 嘅，系啊，电影好多好多，周星驰我都系周星驰睇翻嚟噶嘛，系咪先？即系譬如啊，今次系漏爆系啦，你 漏 爆系点解咧？ 漏爆你觉得点解？ 漏爆都系同 其 实漏 爆同柯伯甩同柯伯甩都系差唔多嘅 啫，又唔系阿扎， 唔系吓，我以为漏爆系咩？ 咩啊？ 系头先个柯哥。 唔系， 咁又唔系。 今次嘅闹爆系啦，系柯拔甩，意思柯拔甩咁扑街啦。今次真系， 我 I see 糟糕了， 系啊，糟糕了，大 字幕 嘅话，今次糟糕了， 即系而家净系用 系啦，而家乜都 系 烂字， 乜都系嗰个粗口啊， 唔可以咁噶，我哋 好求其， 系啊， 全部就 系 塞嗰个字喺中间， 再咁落去真系闹爆啊， 系再咁落去真系柯拔甩， 同猪啖兜啊， 哇，猪啖兜唔好讲， 唔识啊呢个， 同埋呢啲即 系 呢啲 系咩啊？ 唔知啊， 你 就唔 好烦咯，都系。 唔系你讲一句嘢，等佢估下系咩，或者一个情景 形容咧，又系。其实你讲猪咁多，同一个筷子咁样类似。 话嗰条友， 话嗰条友系蠢蠢嘅， 好似猪兜咁咯，系咪？ 类似啦， 猪兜咧系有一轮兴嘅。 啊，系啊， 猪头甩有冇听过？ 哇哇，呢个唔识噶， 你听过系咪？ 系啊， 系啊，以前细个咧，我话要嗰个猪头甩咁。 猪头饼咯，同猪头饼差唔多。 系啦，猪头饼仲旧。 经常形容啲人，猪真系惨。 系咯，其实猪都几醒噶。我头先我记得你提过一个猫样。嗱，讲下先。 睇佢个猫样啊，都唔方好啦。咁梗系通常你咁讲噶嘛。 猫样系可爱噶嘛？而家你会觉得， 因为唔会睇下佢个狗样啊。 其实我觉得好似有啲 唔明 点解会 点解猫咧？ 唔系啊，佢将呢个猫咧，即系拨咗佢呢个歧视，即系好似头先讲猪头咧，点解系猪啊？ 系啊， 因为佢咧就话，譬如呢个猫样真系唔好嗱，即系譬如我以前听人哋咁讲就话，你睇佢系猫样啊，唔方好嘢啦咁。 系啦， 咁你讲咩猫样？佢又唔系一只动物嚟。 同埋好多嘢都系猫系唔好噶，例如诶 污糟猫、 赖猫， 系啊赖猫、 赖猫系污糟猫，仲有呢个食猫面，知点解？ 我而家好少人咁讲食猫面， 啊、 即系冤枉佢咁啦，系咪？ 系食咗碗猫面啊嘛。 但系点解会猫面嘅咧？ 唔系冤枉啊！食猫面即系佢，如果你俾人闹，即系你食猫面啊？ 哦，即系冤诶，即系唔出声 闹啊？唔系唔出声，系俾人闹啊！ 俾人闹 即系 食猫面。 系啊，你等食猫面，你等住俾人闹。 哦， 系即系你做错嘢，吓做错吓，你整系猫面食噶啦， 食死猫就知。 都系噶，系食死猫就系俾人屈啦。 系啊， 即系明明唔系你做嘅，又系猫。 系啦， 系咪猫面系唔好嘅咧？都冻咗嗰啲啊，即系我意思可能咁样形容。 知啊，我意思系猫面呢样嘢唔可以俾人闹。 但系我意思即系咪真实？可能有一碗面叫猫。 有一次我记得咧，唔知系真情嗰度有一个字咧，唔知有一日讨论过，但我唔知嗰个字嘅意思。 真情 系咪啊？ 第几集啊？ 我唔知啊。但系你意思好似你有讲过系俾人呃嘅嗰啲男。男人呃女人，跟住 男人呃女人，通常叫咩啊？ 贱 咯， 贱 唔系噶，有一个 手法啊， 好似系话嗰个呢条呢个女人好老噶啦，跟住嗰个男人呃佢，嗰个字 呢个女人好老， 系啊系啊， 好似有少少印象你咁， 你哋嘅对话嚟噶。 系，但 系咯， 即系系你意思个女人咧系老女人，但系个男人就呃佢。 类似啦，话佢，你同一个咁老嘅女人一齐，有个字形容噶。 好似有啲人，你知唔知啊？即系譬如你话一个年轻啲嘅男人同一个老嘅女人一齐，你一定系想讲林佩化重突然间。 唔系啊， 即系你识过咁嘅女人，老嘅女人一定系。 咩井话？ 陶古井，佢 系 类似话佢咩嚟嘅？ 大家识唔识啊？呢个陶古井 咩井咯？系咪啊？ 陶古井，唔系因为佢好似有个情节，好似系我唔记得咗，系跟住佢 总之咁样啦。 陶古井 咩嚟噶？ 即系食软饭啲 friend 系啊 系 啊， 但我完全唔识呢个字。 但系仲要由于系老嘅，所以系 古 井 系 啦。 唔系因为你讲陶井系咩意思？陶即系淘金嗰啲，即系去掘 咯，系 啦，挖啦，陶古井即系有钱嘅女人老女人， 你挖嗰啲金。咁同埋你系一个后生噶嘛，咁佢梗 系 好有米。 但 系 呢个你真系唔识噶嘛？ 呢个真系好旧，呢个淘古井好少 知嘅。但系而家 你谂下喺真情度出现，主要系我无意中见到。 化咗同你讲系子弟恋， 系同埋 子弟恋唔算啦。 咩依依我不想努力了嗰啲 咯，系咯，依依我不想努力了咯。跟住啲可能老一辈就。咩嚟噶呢个字？ 系淘哇呢、這个你头先讲啊，真系好耐冇人咁讲淘古井。 但系我哋竟然有个朋友知道呢个字啊， 咁就得啦，系咩？ 系啊， 不知嘅，讲起都会知道，但系你唔会用噶嘛。 不过你而家好少咁讲，子大恋咯， 用噶啦， 唔好特登咁样讲呢个字。唔系，我觉得咧，以前咧，其实系谂下，你用呢啲好多嘅字去形容一啲嘢咧，你唔好直讲啊嘛。 哦，系费事，好似 好尴尬。 而家啲人就直接闹，所以就 反而。系啦，以前啲人仲有創意啲，你用一啲譬如，例如話，佢嗰條友都係陶古井嘅啫，跟住就 咩 陶古井咧？但係你 好文雅係咪啊？ 即係歇後語啦，我又揾到一啲歇後語，即係會睇下嗰條友啊，唔熟唔食啦。 係， 但係佢唔會講唔熟唔食噶，咩黃皮樹撩過？ 哇！呢個 哇呢啲點會識啊，大佬？ 膝頭食辣椒醬。 呢個嗱，呢個有一個咧，我聽過我嫲講過，但我細個係唔明嘅。 咩嚟㗎？ 嗰個真係非洲和尚嚟嘅。 非洲和尚，好似記得有一個聽過。 但系我 非洲嘅和尚 系啦， 咪黑掹掹噶啦， 系啊， 唔使饮水咁， 黑人憎啊， 哦， 哇， 好嘢， 好犀利啊， 或者你搵个山草药啊吓， 系啊， 山草药系咩？噏得就噏啊， 因为你知唔知点解？ 即系歇后语 啊， 山草药噏上去噶嘛 ，OK， 上去啊 ，OK， 而家我唔睇铁塔就唔知啦，系咪啊？真系， 即系咁你冇，我食开药噶，咁样你就 我都冇噏过啲药啦， 噏山草药啊嘛， 啲人都唔识啊， 啊系， 佢以为 U P 噏，其实口字边个用字咁上下， 类似 口噏噏啊， 系啊，仲有啲咩十月芥菜？ 冇人知啊。 我知啊呢个 佢芥菜咩？ 发酵咯， 发酵咯，因为起晒心，起晒啲花心出嚟，所以系发酵。系咁噶嘛？ 唔系，我意思系咁好迂回咁样解释咗。 系即系有好多呢啲 社会好迂回啊。 同埋我记得有一次都有一个提醒，最头先有一次咧，我个朋友就系话：，哎，今次真系水兵斗水兵。跟住我就你讲， 哇，呢、 這 个好旧， 哇，咩料、啊？ 当时我就话，好似呢个字唔系水兵斗水兵， 唔系 噏乜啦？ 水兵斗第二啲嘢嘅。 跟住佢就系、是。跟住我當然知佢水兵鬥水兵，即使大家都係咁上下 level， 都係 渣 嘅。 水 係 鬥彩遇著冰添， 呢個仲衰，呢個係有理説不清，唔使講，都對住佢依家就係咁。係水兵對鬥水手啊！ 哦， 大家都 係 水啊， 嘢嚟 即係佢意思就係大家都係咁上下 level 啊。 冰同手都差不多嘅啫 ，level 都係水兵同水手。 渣咯，水真係好渣咁嘅意思。 係啊，都係好，仲有咩神台貓屎就知啦，係嘛？ 都係俾人哋。 神探猫是咩啊？ 神憎鬼厌， 冇错。其实好得意嘅呢啲，仲有呢个系咩？豉油辣椒酱， 我唔知喎。豉油有咸有辣嘅咯。 你想点就点。 我呢个咁咩嘅？ 呢个咁 呢度写单眼佬睇老婆， 呃你咩十年八载？ 四个字嘅啫。单眼佬啊，唔系风水佬啊。 Oh, OK OK OK， 风水佬睇风水就呃你十年八载。 单眼佬 睇老婆， 只眼嘅啫， 唔系睇唔清咯个老婆， 唔系系一眼睇晒。 屌 ，OK 呢个我唔知道，跪地弃猪乸你知啦啩？ 听过但系唔记得咗点样解释，即系你点样？你点样？ 你几时用呢个字啊？跪地弃猪乸， 即系好似佢放低晒身段去。咁样系咪啊？ 系啊， 即系佢唉唔理自己，可能 你谂下佢跪啊，系一个好严重嘅动作嚟噶嘛？ 即 系 佢已经不理身世去求你咁咯。 弃猪乸，因为猪乸以前喺农业社会好重要噶嘛，可以生猪仔噶嘛。佢跪喺度，连个猪乸俾埋，即系佢乜叉都俾晒你， 即 系 好珍贵嘅掉晒出嚟。 系啦，佢奉献晒所有嘢，冇错。 哇！屌呢啲冇人真系讲啊！佢都跪，佢今次真系跪地弃猪乸噶啦咁。 哇！ 仲有人咁讲嘢咩？他會 佢跪地弃猪乸，仲想点啊？ 哦，OK， 可以咁样咯， 可以应用到嘅， 即系会咁样嚟用咯。而家啲真系冇人知啊，航空母舰咯，你知唔知系咩？唔系讲身材， 航空母舰好大嚿咁样噶，大只 航空母舰系啦， 沉水潜水啊嘛， 铁达尼想讲， 航空母舰 啫， 可唔可以用一啲句子嚟讲话？ 航空母舰通常系形如果佢歇后语形容一啲生意上嘅行为， 啊， 买卖嘅嘢 ，OK， 哦。航空唔知 冇错，食水深 哦，因为佢个船 系啦，因为好大只，你要好深水先停泊到航空母舰。睇下而家咁样讲都唔知， 佢系航空母舰嚟， 牛皮灯笼之啦啩， 点即系点极都唔醒咯， 系啦，讲极都唔明， 即 系 蠢啦， 即系 固执啦，系嘛。 都可以啊，点唔明咯？即系想点醒佢，想提佢，佢都唔明，就系点极都唔明。仲有呢个系咩啊？呢个好过啦，呢个好鸡啫。屎坑关刀啊，知啦啩？ 都听过。 屎坑关刀系话人哋嘅。 吓，屎坑有把关刀。 系啊，把关刀系屎坑应该话。 咁啊，好惨咯。 咩？ 关刀好重，好神圣。 你报东张啦，好惨。 系啊。 屎坑关刀， 唔知 形容嗰啲你形容嗰条友做咩都唔识，乜都唔识嘅，乜都唔得， 吓乜都唔得嘅。 点解啊？可唔可以讲下？ 点啊？你估到未啊？令放弃啦，闻又唔得，冇又唔得啊！ 屌，即系个跌咗落屎坑啊！把刀已经 系啊，你闻佢又唔得，攞嚟冇又唔得，好似乜 ？OK， 其实形容嗰条友闻冇，即系嗰个闻字个闻，武功个武，即系佢冇样嘢得， 冇样嘢得啦，写又唔得，喐又唔得， 系啦，因为自己把咁咪废啦，即系废柴。睇下大家对于广东话嘅， 喂呢期后语咧，我觉得系以前真系会常用 呢啲，可能系我哋嘅阿爷阿嫲。或者我哋嘅父母可能都仲会知嘅，我觉得，我哋都已经有啲唔知啦。 我姑姐就有时会用， 我哋已经甩甩地啦，系咪先？ 因为我姑姐会讲人哋十月芥菜噶， 哦， 即系佢唔系十月芥菜咩咁样？ 系啊，类似啦，佢会讲。 喂，你 记 得嗰阵时你有一个咧，你话有个同事，即系你公司有同事，跟住有个阿姐同你形容嗰个同事嗰个名嘅， 我知啊， 嗰个叫咩？我哋又系听到。佢讲翻咩？ 波兰妇壮妇啊！ 佢 话 嗰个系你同嗰个 波兰壮妇啊！ 话佢系 波兰壮妇， 嗱，我以为咧系波兰嘅一个丈夫，我听唔明。 嗰、那个嗰、那个阿姐同佢讲， 壮阔啊， 系啦系啦。 你知唔知咩意思？ 佢咧听到嗰个阿姐讲呢个字， 壮阔即系好大嚿，好大。 唔系啊， 身好似有 check 咩啊？其实， 我而家要再 check 下。 但你可唔可以形容一下点解当时嗰个阿婶咁样讲咧？ 嗱，因为咧，我嗰个同事咧就做嘢咧就好撚蠢嘅少少，即系又好唔灵活啊， 即系啦， 叫佢做一样踢一踢先喐喐啦，又成日好撚懒噶，系啦、啊。但其实我唔知道系咩意思噶， 那 個、我后来查咗，嗱，我而家都唔记得。 唔系，跟住佢就话咧，今日嗰个阿姐同我讲咧，即系另外一个阿姐嘅同年纪大啲 噶啦，系讲， 咁就话佢都系一个波兰壮妇佢真系咁类似咁，跟住佢翻嚟就话，佢就话 咩啊？ 哇！你知佢 波兰壮妇，佢听到真实嘅洋语用语音输入嚟问， 你知唔知咩叫做波蘭？但系当时佢系讲波兰壮妇啊！我吓佢好大，系 去到波兰咁远， 我话系咪喺波兰嗰啲人好肥嗰啲？ 但我记得唔系咁噶， 系咩 啊？ 系啊，但系唔系咁写嘅，好深个字。我而家 波兰壮阔咯，我就 有冇人知道我讲咩？ 但我而家唔记得咗，我哋揾咗个结果系咩？ 揾咗个结果 系形容一啲事情，我记得。原来 有啲嘅，有啲都大家，譬如嗰啲咩死鸡撑饭盖啊， 死鸡应该知系嘛？ 照肺啊， 照肺都知。 食谷种啊，食谷种知唔知啊？ 即真系好穷咯，要食到谷咯。但系 而家好耐冇听过嘅，快啲拉埋天窗啦！ 我哋 系咪听到？系啊，而家冇人讲呢啲嘢嘅咁咯。 系拉埋天窗， 拉埋天窗冇人 讲。即系知唔知咩叫拉埋天窗？咪啲细路。 同埋可能好多人都唔知打牌叫油光水。 哦，以前会咁讲嘅， 系啊，即系但系打牌打牌咯。 因为好似游水咁嘅动作， 即系蛙嚟蛙出去。 我觉得其实最特别咧系呢啲字咧，即系可能你头先问咩啊？咩叫做陶古井啊？咁咧，其实你讲翻，好似有啲故事啊，你系咁样， 系啊， 你会觉得好有趣咯。即系譬如你个关刀点个屎 虾，我记得有一次睇嗰、那个，虽然佢系国语，但我觉得广东话都适用嘅。 系咩啊？ 就是有钱使得鬼推磨 哦，系系，呢个系细细个都会听噶啦。 系啊， 以前你有冇幻想系咩？我以前细个吓咩鬼推磨，啲鬼要推过磨，即系咩啊？咧咩 啊？你咁嘅咩谂？ 我会谂嗰啲鬼喺度推磨系咩意思咯？ 有钱使鬼推磨， 我真系觉得佢咩人都可以用到。 咪收尾大个梗系知道原来咁嘅意思，即系话你。原来唔系好似 大晒， 佢好似意思有啲故事嘅，即系譬如地狱咧，如果你要揾鬼帮你推磨，又唔知点样。 因为鬼系可以穿过啲实体，要佢帮你推磨咧， 系好难嘅， 系好难嘅。但系你居然即系钱， 有钱就得噶啦， 即系钱就可以令到佢穿过个实体，佢都帮你推个磨。 即系嗱，我就系觉得佢咧可以用一个故事 解出嚟， 后边系哇。就头先咁样讲出嚟，原来呢个字 你试下 search 淘古井嘅嘢， 淘古井，我睇下佢正式。 你睇下佢嗰啲嘢标出嚟， 变咗淘宝井。 好，你搵唔搵到啊？爷爷嗰个？ 冇啊，搵 都系搵 唔 到嘅，系咪？唔紧要，如果有听众知道我哋讲紧咩嘅， 唔系嗱，我大概咧估到咧，系因为当时个同事讲嘢好大声夹我嘅，所以佢就有话佢装嗱波澜壮阔啦，即系话佢气势如虹啊，讲嘢好大声啊，可能系咁解。 咁我可以解为风云雄霸天下。你话搵到啊？喺跳衣， 原来系咁噶。 点啊？讲啦。 呢度话咧，原来 陶古井系 陶古井系指娶妓女寡妇为妻嘅。点解？ 咁嗰啲唔系叫埋街食井水，所以都系井系咪？ 佢 系古嘅井， 以前系咁样译啦。但系后边因以古井系比喻。直言不为外物之所动心啊！ 你可唔可以你照读出嚟？ 你 讲 完之后唔知你讲咩？ 咪咯，出自我 啊嘛！佢话 你 系用嗰啲守寡唔嫁嘅妇女啊。 哦， 咁如果啲男人娶呢个寡妇啦，或者啲妓女呢啲咁嘅人咧，就叫做陶古井啊。 哦，即系唔一定系年纪大嘅， 但系后来我哋啲人就咁样形容， 通常系年纪大 嘅。年纪大，因为佢唔系咁，佢以前嗰啲寡妇都系年纪大嘅。 O、okay, K， 即系死咗老公噶啦， 哦、 你又。娶佢做老婆，佢本身有钱嘅添啊，因为佢已经系 同我哋解释差唔多啦。 因为佢结咗婚、结过婚或者佢系， 所以佢有啲钱 系啦。咁你就走去娶翻佢咧，所以就叫做 陶 古井啦。 咁然后调翻转嗰阵，应该养小白脸啦，系咪？ 咁呢个简单啲啦，系 调翻转，调翻转讲。 唔知养小白脸有冇呢啲咁嘅形容词嘅咧？ 佢话原来陶呢个动作咧，佢有解释点解， 系 用啲水去清洗除去啲杂质叫陶。 哦，系因为淘金嘅时候系咁样 筛 晒噶嘛，系啊， 揦晒个筛啦，都系。 咁淘宝咧， 系淘宝就系你上网买嘢， 上货买水货，淘宝 都系揦晒。 我头先谂起一个突然之间， 系咩 咧？哇！呢一餐真系揦脷。 哦，揦脷都系好贵咯， 系啊， 但都要揦脷，即系条脷都 唔知啊， 贵到都 系咪？你唔好讲揦眼噶嘛， 系呢餐真系揦眼。 揦脷即系吞口水噶嘛，系咪要？ 唔知道可能即系令到你合埋个嘴，即系 或者 哇 呢度呢度真系揦你啦咁咯， 系 啊，揦晒条脷， 你就会知道哇系好贵嘅一个消费啦， 系咪好似揦亲条脷咁令你系啦，即系 咁啊牙痛咁声系咪啫？系 我哋讲完一轮，啲人会话我哋冇常识， 我哋会越讲越多一啲字出嚟，都唔知点解翻俾大家听，系咪想打死我哋？ 你好少讲，而家都好少讲揦脷，都系做 揦脷咯， 好贵咁啊算，即系好肤浅咯而家。而家啲嘢 好肤浅， 即系好冇乜意思，唔需要特别意思。我觉得系因为大家 好直接、啊， 直接咗好多。以前啲人咧，佢哋因为我觉得系佢哋唔好意思讲，或者唔好意思直接咁样提呢个人系淘宝仔，就即系即系话佢呢件事， 即系唔好意思话佢同老女人一齐，所以就要 系啦。 咁即系唔好意思话佢老婆出轨仔，但我唔好话你 系啦、 其实我以前唔知咩叫着红鞋嘅。 By the way, 我都唔记得咗着红鞋咩啦。 我第一次听到着红鞋呢个 term 系睇整蛊专家，就系刘德华同关之琳一齐噶嘛，就系睇戏个戏院度噶嘛。咁跟住咧，刘德华同关之琳走咗之后咧，李子雄咧就话：喂，帮下我手啊，俾人打啦咁啦。跟住周星驰就话：唉，其实咧，我介绍阿嫂俾佢识嘅，但我唔知佢哋即系佢想沟阿嫂啊，唔关我事咁啦。跟住嗰啲旁观嘅人就：哦，你着红鞋咁样， 系咪即系勾二手？ 跟住就打佢，系啊。跟住嗰时心谂。红鞋有咩问题？ 原来是因为咁样， 系咯？点解会同红鞋有关系咧？ 即系吓影当时个 shot 就影到佢着只红色，即系深红色嘅。 你就以为真系意思佢着红鞋？ 我唔明啊，身为一个小朋友，我点 明啊？ 点会明？即系你明唔明啊？其实好多周星驰入边一啲句子对白咧，我当时系照背啦。OK， 但系都系唔知讲乜。例如分写按九九，我唔知讲乜。 原来而家系粗口嚟。 唔系啊，嗰个着红鞋勾二手洗马篮，咁马咁洗马篮系咩意思？ 洗马篮。 是什么意思啊？洗马篮， 洗马马篮是鸡豆啊！ 哦、oh, ，I see。 其实我不明点解串个马篮嘅。 我想起那个肥婆 sticker 想呕。 哦，因为原来佢红鞋先，因为佢曾经嫁过。 我即系女人嫁过着红鞋， 即系已经有归宿噶啦。 即系 你仲叉只脚落去， 你有佢老公嘅。 系啦，原来 我即系勾二嫂啦。 但系真系但是我想讲的时候很慢咩着红鞋。你不会知道现在着红鞋。 你有问题咩 着红鞋啲被人打 的。因为男人不可以着红色鞋。 我是真的不全不明白啊。 男人有很多人不可以戴绿色的帽又不可以着红色的鞋。 即马骝衣服不可以着。 哇 绿绿这样。 赌神他就是对花蜜的。 但是有些人都说红鞋就类似是着旧鞋这样。 人家着过。 即是你再着。跟着就这样是老襟嘛。 系啊， 老襟又冇人知系咩意思噶啦， 都系同一个意思。 头先我谂起老陈 助仔，老陈系俾人揾笨嗰啲， 揾笨 呃嗰啲，系俾人呃嗰啲。 金云真系老陈啊，咁样样嘅， 系啦，系俾人呃咯， 好老土系咪？唉，今次真系老陈啊，真系。 你听到之后你唔想回应， 我讲 啲咩啊？ 有歌唱要买到我老陈 ，OK， 即系唔好当我戆鸠。 我哋最后咧，我 set 咗个事情俾大家玩下。 浪哥华秀只狗，我谂起呢句嘢。 华秀系一个大庄主嘛？ 跟住我有 search 呢句嘢， 唔系你唔使 search 啊，因为后屘嗱，浪哥华秀只狗 喺度听翻嚟啊， 溏心风暴。 当时我做咩嚟嘅咧？咩个浪？ 唔使你唔使 search， 我记得后屘打官司嘅剧情嘅时候。 有解释 系中间系有解释嘅， 仲点解系佢解释嘅咧？ 佢律师啊嘛，唔系佢律师啊，佢 解 释翻，佢话啊系边唔知边个 收只狗啊？ 我唔记得系咪米雪定边，即系剧情系话有一个人闹关谷英，你即系狼个华收只狗， 系话佢哋好衰， 咁佢就话佢诽谤佢咁样， 跟住就告佢， 咁跟住系啦就告佢，跟住中间就其实你知唔知狼个华收只狗系点解？ 跟住解释， 跟住就咩华收以前系大财主啊嘛，就佢只狗系好恶嘅，你就唔可以行佢附近，因为 惊 佢守住佢啲。 家产财富啲，你唔可以咁样。如果你咁样，佢就好恶噶只狗。跟住阿中介解释，人哋系赞你啊，哇！你狼哥话手只狗，即系话你好守卫、好忠心啊，并唔系诽谤啊。 但其实佢意思应该唔系咁想讲， 佢系话佢你咁贪钱贪咁仲狼哥话手只狗， 系啊， 其实真系话鸠佢嘅，不过佢拗啫， 系佢用一个。 是啦， 结后嘅话其实 呢个剧情嘅， 好啦，话晒只狗， 好啦，我哋最后系玩广东话，梗系要玩急口令啦， 清喉咙 系啦，我咧系嗱，我而家大家开翻自己 group 先，今集好似啲长唔紧要啦，你成日话听耐啲啊嘛，好啦，我哋 send 咗个出嚟系广东话急口令，静咗， 你话收只狗， 静过太空， 未收到。 我都未收到， 唔系喺个 group 之前 send 咗出嚟嗰度，可以揿翻相片， 系 嗰度系啦，见到好多普几个嘅，我哋揀一个试下讲啊，你哋觉得自己讲到边个？譬如有几个噶嗱，当然我而家讲解下俾听众听先啦，有几个一个一蚊一吉一根龟啊嗰啲咧， 最经典应该系最低啦， 验室入紧急制，我都 你讲呢个啊。 入实验室， 我哋每个人讲一次，呢个系最经典，细个一定会讲。 哦，一蚊一根龟， 唔系入实验室。 你先啊， 入实验室揿紧急掣，入食物实验，我、呢、這个食物揿紧急，揿紧近十个紧急掣啲，呢个唔同咗嘅， 佢加咗后面复杂咗嘅。 入实验室揿紧紧急掣。咦唔系紧急制度。 揿紧嘅。 揿紧急制 度。我喂死了三次。 验室揿紧急制度。 我决定不揀呢、這个。我决定个黐住蜘蛛 D, 蜘蛛 C, 黐住芝士 G。 哇。 好强呢个都其实好难 的。我试下呢个蜘蛛。 呢个好难的。我细个有试过但系 痛都唔到。黐线蜘蛛。 首先我觉得呢读急口令的时候要搞清楚个逻辑先。 系啊， 即 系 佢 边个分句咧？ 系佢个逻辑究竟系咩？ 再嚟， 你读读完啦 ，sorry 啊。 黐线蜘蛛 D 蜘蛛 C 黐住蜘蛛枝， 黐线嘅蜘蛛其实 系其实系啊 ，D 蜘蛛 C 黐住蜘蛛枝， 系啦， 系啦。 咁你就可能好啲啦， 好啲啦。你搞清楚个逻辑系点样先啦。 骨滚羹。 咚咚咚咚咚， 好难啊！ 邮差叔叔送信，顺叔顺叔送信，送送出送信送出， 大镬啦！ 你试下， 邮差叔叔信， 可以分开先， 送速送速啊！好难啊！ 有冇听众知我哋讲咩？ 冇啊！我哋读到错晒， 跟住啊！我嗰日见到个新嘅，头先我哋。我狂讲，我细个成日讲噶，就 系 郭海莹嗰个， 系郭海莹嗰个咧，你整出嚟啊，因为咧， 声咗啦，系，诶， 啲人冇听过， 因为细个我哋细个嘅时候，真系有郭海莹同郭蔼明啊嘛 嘅时代， 真系睇噶嘛， 系， 仲要刑事升级档案，有两条友都有， 佢呢个升级版嚟，你讲， 系啊， 我挑战下，我想笑一下，等我先，等我笑完先， 一次过啊。 噔，郭蔼明见郭海莹，话郭海莹个袋型，郭海莹叫郭蔼明，郭海改过个袋型，改成郭海莹个袋型。 好， 系啊， 十分。 你试下，试下， 你试下。你要谂一谂先，你个逻辑啱咧，其实就得到嘅。 我可能好慢，因为我细个系冇读呢一个噶吓。郭蔼明见郭海莹，话郭海莹个袋型，郭海莹叫郭蔼明。过海改个袋型，改成郭海莹个袋型。 佢边我想笑，做咩？因为佢窒一窒，好似想唔得咁。 你嚟啊！ 郭海明见郭海莹，话郭海莹个袋型，郭海莹叫郭蔼明过海改个袋型，改成郭海莹个袋型。 歪歪有 beat 嘅字啊！ 你有冇睇嗰阵时候好像是不知道掌门人点样系有个咁嘅 beat 嚟跟住讲 嘅？系啊，要噶 咩？系啊， 要噶要噶。 beat 出嚟有个 beat 嘅，我记得我听嗰阵时。 头先嗰 part 我哋全部烂晒， 其实嗰个狗嗰个一蚊一斤龟以前细个呢个系又系好即系好 难，但已经呢个 我好多懒音读唔到，我惊 咩一蚊一斤，一蚊一斤龟，七蚊一斤鸡，佢话龟贵过鸡，我话鸡贵过鸡， 嗱嗱嗱开始 就会出现嘅，咁究竟系龟贵过鸡定鸡贵过龟？ 好难嘅呢个， 呢个就其实都系咧许冠文嗰个言，即系用呢个嚟改嘅，应该 类似啦。 床脚嗰个都好难， 哇！试下，譬如喂， 床脚撞床角， 错咗咯，已经错脚撞墙角， 冷静少少先，有啲难读， 佢就系咁啫嘛。 系啊，你墙即系嗰个墙同床，你要读啱。 床脚撞墙角，墙角撞床角，你话床角撞墙角定墙角撞床角？ 你只系读最尾嗰句啊，其实。 你话床角撞墙角定墙角撞床脚，系咪？ 好啱啊，最啱， 系得嘅，系得嘅。我反而咧睇翻头先我哋鸡骨骨滚筋嗰张图，白色嗰张，我记得有一个咧系有听黄韵诗读过嘅， 系点啊？ 嗰、那个大妈执到个瓜嗰、那个啊， 大妈执到个瓜 系啊， 细妈拎住扎花， 细妈拎住扎花，大妈猛咁赞细妈扎花，细妈大妈个瓜，老细猛咁弹吉他，佢仲有噶，嗰、那个系 唔知 精装追女仔二嘅， 即系仲有后续嘅喺度 对白嚟，佢叫阿刘嘉玲讲讲呢个吉口令嚟改啲乡音， 反而我觉得嗰个讲你又唔听嗰个其实好容易， 嗰个系逻辑嚟， 呢、 這 个其实唔系属于吉口令， 系咯， 呢、這个只系好似系咯。 基本嘢嘛， 街市买鱼肠，以前细个听过。 去街市买鱼肠，见到姨丈放低鱼肠，问候姨丈，执翻鱼肠，拜拜姨丈。 无聊，掉低啲肠。 反而狮子山嗰个恐怖， 冇乜听过呢、這 个。好似冇乜听过。狮子山上狮子咩啊？等先， 又啦啦。 等先，狮子山上狮山字。山字门前四狮子，山字是蝉子，狮子是石是石是石狮，狮子是是石狮，狮子看守狮山子，蝉子保护石狮子。 嗯，唔知道这个冇乜听过。 呢啲好似嗰啲咩 吓？ 桃花庵下桃花树，我听唔清。 桃花树下 中，桃花咁样，桃花换酒钱咁。仲有咩？我记得有一个，仲有一个，不过呢个好诶，而家家私个有冇读过啊？ 而家家 我啱 send 出嚟系啊， 好似听过 姨妈而家去而家家私买而家啱用嘅而家家私， 好再快啲嚟。 姨妈而家去，你有必嘅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姨妈而家去而家家私买而家啱用嘅而家家私。 啱啊！我觉得最难都是邮差叔叔噶， 其 实我都是觉得邮差叔叔同埋实验室是最难的。 嗰、那个啊，头先讲台讲埋呢个收皮，嗰个国家国歌嗰个好难讲。 等先，国家国歌， 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嘅国歌，好难、啊。 国同国 系啊， 是是 国同国啊， 郭富城同郭富城 系啊。好似郭富城都有个急口令嘅，你咁样讲，突然间，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嘅国歌， 系啦，所以国家嘅国歌系唔使禁嘅， 系猪猪猪猪猪猪， 唔使禁噶，唔使禁， 因为各个国家有各个嘅国歌嘛。 东家有只羊，中家有中墙，东家只羊撞到中家中墙， 咩中墙？ 中墙，中家冻墙撞死东家只羊。 你讲紧咩啊？ 东家要中家培养，中家又要东家培养。我都唔知佢呢个咩。 我记得有一个，唔知道你哋有冇睇过最后啊 ？Sorry， 好似好长。就是、我嗰阵时睇《公子多情》啊， 系 妹姐同周润发嘅， 系 周润发系讲乡下话嘅。 OK， 妹姐就要训练佢，就叫佢讲急口令又系啦。吓， 系咪石萝卜嗰出啊？ 系啜个萝卜出嚟，我啜晒佢出嚟， 吞晒一蚊啊嘛。 系啊，有一个好长嘅嗰、那个 咩嚟噶？ 董彪中咗镖啊！董彪中咗镖，阿彪学吹箫。董彪 呢个好难。 董彪约埋沙尘蕉一齐去饮花啲，然后买马票。阿蕉学沙尘咩？阿蕉。呢度系咩写？我睇字有啲古怪喎呢度。 诶，照读我睇下就嚟。 系啊，激到咩？激到阿彪发高烧啊！阿彪咩一路马彪发高烧，攞起啲花啲淋阿超，唔准再买马彪，叫阿超食蕉。阿超即刻要杀叫，叫佢唔好打阿超。董彪占身条鱼，搞到阿彪发高烧。咁样。 我记得佢有讲过两次，佢、 啊、 要佢讲一次嘛。 系啊，佢要讲到好纯熟之后咧，发哥就会冇晒啲乡音。 OK， 你使唔使讲翻头先特登抄出嚟嗰、那个？ 那个是你讲的那个是来自呢，我觉得他是想将一蚊一根龟那个 拉长、哦、 基本呢， 你讲一蚊一根龟都好像讲得麻麻地， 一蚊一根鸡，一蚊一根龟， 其实他是说一蚊一根鸡，七蚊一根龟， 是 所以才要问你鸡贵过鸡定龟， 一蚊一根龟，七蚊一根 鸡贵 过龟，我们又发现了一个戏的急口令，鸡 贵过龟， 是那套叫盖世英雄， 应该没人认识， 是不是歌啊， 是 唔系嗰个王力宏嗰个嗰首歌，系黑盖个盖盖晒英雄，系许冠文做嘅，都颇耐下噶啦，系有陈友啊、张建廷啊咁啦。咁佢个先咧系 YouTube 有试 search 下。咁佢个先咧就系许冠文为首嘅一堆人咧，就喺陈友负责嘅酒店大堂嗰度卖一啲金钱龟， 系 就叫人嚟买唔买龟啊，嚟买龟啦。而佢 sell 嗰啲客咧，其实系一啲鸡。同埋一啲嫖客嚟嘅，咁嘅时候咧，陈 讲龟系一堆龟， 系然后咧，陈友就驱赶呢扎人，唔可以喺我哋酒店做呢啲嘢嘅。呢、這个时候许冠文就讲出啦，你要唔要试下讲？ 我有咩俾啊？你讲 系咩？你讲呢个啊？YY 挑战。许冠文反驳佢： 嗰边有八只鸡，我哋有八只金钱柜。一阵你啲客全部走去叫鸡，叫完鸡之后，全部都有神龟过嚟，就会帮衬我哋嘅金钱柜。食完之后就唔会神龟，就可以翻去叫鸡。咁你酒店营业就唔降低，所以你要鼓励佢哋叫鸡，就继续俾我哋买金钱柜。 好慢慢口令 不是在这个戏里面他们有一段这样的戏然后他讲完之后另一条友又再反驳他了那就用很多鸡和龟 好正 大家只要在 YouTube search 就有了 跟天天火锅一样 3300 是的不用 send 回给我们的 因为我们看了很多次 是的都多谢你 send 给我们 但那个听众他知道在哪里都好 有人知道你的梗 是跟着他就说这个然后我说每次 好啦，咁我哋嘅full fit已经出晒啦，讲完 笑谈广东话，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我哋唔系认真噶， 我哋真系唔系认真， 唔知边个讲过， 系 唔知， 好啦， 咁啊边个讲过？ 唔系，即系我突然间想讲笑谈广东话，以前有冇人知道边个讲？ 有啊嘛， 唔知啊， 我 头 先哼晒出嚟都唔知，我哼多次，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其实系似一个节目嚟嘅。 是一个环节 都是讲这些的。 并不是一个节目。 是一个环节不是一个节目整个节目讲。 好啦我们 再见 拜拜。 Yo, what's up?